你好，我是极致加研发总监邱良军，一个18年的 IT 老兵，其中有8年管理经验，包括研发管理、项目管理、运营管理。在打造高效技术团队之准备篇和招聘篇中，我们讲了对技术团队的基本认识和团队的招聘要点。今天我们继续聊聊打造高效技术团队时如何进行团队管理。首先，选对人是第一要务。如果你是一名技术出身的软件工程师，对照自己就会发现，技术人员的特点还是比较鲜明的。让我们看看技术团队成员有哪些明显的特点。一、高智商、低情商。二、多数不善于沟通及协作。三、有反叛性格。四、充满好奇心。五、性格固执，坚持己见。六、常常不听从管理，尤其是心情不好的时候。看到这几条，估计你已经心领神会了。如何管理这样一群人，确实让人头疼。尤其是作为团队管理者的你，也是技术出身，那就更麻烦了。在技术团队中呢，我们遇到最多的问题就是针尖对麦芒，经常会对一些技术问题争论不休，彼此谁也不服谁。如果管理者也是技术高手，就更会加入技术细节的争论中，又或者直接代替下属把事情给做了。在这样的背景之下，如何打造一个有战斗力的技术团队，并高效完成设定的项目目标，或者开发出一款好的产品呢？按照 PMBOK 中所写的团队发展理论，打造技术团队分组建、激荡、规范、执行四个阶段。理论相关的可以参考相关项目管理类书籍。我在前文打造高效技术团队之招聘篇中就已经强调过，选对人是第一要务。在初期组建团队的过程中，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一、把招聘过程中出现的误差，就是选错的人识别出来。对于已经给过多次机会，但是发现能力确实不行，或者还是不能胜任当前岗位的人，一定要及时处理。培养悟性极低，或者是改变不喜欢这份工作的人是极其困难的。二、带有负能量的人必须马上下决心放弃。三、通过大小战斗磨合历练团队，从小战役开始打起，没有打过仗的士兵不是好士兵，更当不了将军。四、每个团队成员的情况都不一样，用心呵护你的核心骨干，他们是团队的支柱。五、对于核心成员必须给予充分信任和授权，给予试错机会，每月复盘结果，做 PDCA 循环。接下来分享我打造技术团队的几次经历过程。第一个案例，2014年底，我加入了一家大型软件外包的内资企业，需要迅速从零开始组建一支项目团队，目标规模在20人左右，业务逻辑呢比较复杂，技术要求也并不高，最重要的就是快。在做好人力资源规划和预算之后，我就开始想各种方法去组建团队。首先，我从其他团队借调了4到5人作为核心骨干和小组长，组织专场招聘会，从社会上招聘。团队组建非常迅速，然而从内部借调的人员因为出差等各种原因出现了一连串的问题，中间也是经历过各种奇葩的事情，有的是以各种理由不服从项目安排，有的是家里有事儿经常请假，有的手上还带着其他项目，只不过是过来打个酱油，还有的是刚刚招聘过来的，能力根本不行，只是强行凑数而已。面对这个全是坑的局面，我不得不痛下决心让借调人员全部回去，一方面加紧做社会招聘，并对不合格人员及时做淘汰优化，另一方面自己也参与开发，并重点做代码评审。自己每天7点开始工作，直到晚上12点，经过3个月的时间磨练，团队基本组建完毕，项目也进入了正轨。在此之前，我一直是在外企带项目，开发计划流程都很规范，而这段狗血的组建团队的过程让我数次都是有想离职放弃的念头，最后呢还是坚持下来，感觉收获很大。以下呢是这次管理团队的心得。一、大企业部门的强厚重，不要轻信别人答应的事或者是自己听到的事，必须亲自参与。二、外企和内企的管理方式、开发流程和文化方面的差异巨大。三、沟通、沟通再沟通，做好项目干系人分析，包括客户、直接领导、兄弟部门以及团队成员。 四，如果是从零开始打造团队，团队负责人几乎需要什么都会，哪里需要就要去哪里填坑。五，坚持，坚持，再坚持，度过难关后就会见到彩虹。在这半年之后呢，又一次需要紧急组建一支呼叫中心的项目团队，团队需要有相关系统开发的经验，并且时间非常紧急，不得不再次考虑从公司内部借调专业团队。由于有之前的前车之鉴，这次人员借调比较谨慎，设定了几个要求。一，宁缺毋滥，必须仔细面试和做背景调查。二，借调时间至少半年。在面试了这个小团队的组长之后呢，感觉和预想的完全不一样，从技术、管理、理念一路聊下来，有很多共识，感觉非常好。接下来就是团队过来，项目启动，进入正轨，并且通过社招扩大团队到十多人。通过这次经历深深体会到，一，人和人不一样，选择一个好的负责人太重要了，选对项目负责人是项目成功最关键的一步。二，做好沟通以及团队服务支持工作，定时激励团队。第二个案例，2012年底，我空降到某外企一个30人左右的团队，并经过2年左右的时间将其发展为超过60人的团队。由于流程规范，整个过程比较顺利，在此过程中有几个关键节点分享一下。一，接受团队的开始阶段，要和每个成员交流，并与核心成员深入交流。前面2个月主要是听和观察为主，其后逐步梳理团队，重点培养提拔2个骨干，并把一半以上的团队交给他们俩来管理，只授权不干预，效果很不错，而自己亲自来带相对不成熟的小团队。二，在团队扩展发展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麻烦，有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紧急任务，最后通过成立临时突击队，封闭式开发，也就是每天到晚上12点，周末至少加1天班，核心关键成员取消周末，借调高级工程师等各种手段勉强按时完成。项目完成后及时奖励了团队，包括申请了一笔奖励金和放假3天。比起项目完成的成果，团队能力的提升更为重要。一个 leader 获得晋升并得到重用，此后我们获得了承接更多项目的机会，扩大了团队规模。三，接手团队2年后，绩效考核面临非常大的挑战，通过打各种战役，团队成员能力提升快速，团队规模持续扩大。但是外企是大锅饭，晋升缓慢的特质及其涨薪制度跟团队成员的期望形成巨大的落差，即使通过各种努力争取到了公司最大支持，最后还是形成了离职潮，当时是非常失落的。现在看起来呢，也未必是坏事，很多成员抓住了新的机会，他们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获得了非常好的发展。这段经历不仅让我认识到规律不可违背，还让我学会了如何做授权来培养 leader， 并且自己经常亲自带新员工和初级开发。正因为对新人培养的投入，这对以后2次的工作变动和组建团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他们或自己加入我的新团队，或帮助我推荐了核心骨干。因此，最好的找人方法就是你曾经培养过的团队成员，以及由此积累的口碑。正所谓种下善果，积累福报。通过管理技术团队近10年的经历，我总结积累了4条经验分享如下。一，管理好新员工。不论你做多大的准备或努力，提升新员工的满意度，激发新员工的潜力，是你必须要时刻放在心上的头等大事。你要总是为新员工的第一天入职做好充足准备，高调介绍新员工给所有人，给予明确的试用期目标，指定一名靠谱导师，一起吃顿饭。而后每周每个月，直至试用期前的考核都是重要的节点，留与不留一定要在试用期结束前做出决定。二，处理好问题员工。要求问题员工限期整改，不要把问题员工留在试用期后，但是试用期后如果还是发现有问题的员工出现，可以借鉴京东对于问题人员的定义及处理。无德无能的人称之为废铁，坚决不留，并且反思招聘过程中出现的问题。无德有能的人称之为铁锈。 不能久留，及时找人替换。有德少能，对于价值观认同的，给予提升能力或换岗的机会。三，服务好优秀员工。优秀员工是公司的最核心资产，通常公司 80% 的价值是他们创造的，并且他们也是整个公司其他员工学习的榜样，必须把他们树为标杆。作为管理者，你的首要任务就是利用一切条件服务好他们，给他们创造好的工作环境，激发他们的潜能。正如伊基杰克维尔奇说过的，失去最优秀的前 20% 人才是领导者的失败，留住最差的 10% 也是一种过错。四，最后是普通员工。一个团队一定会有能力普通的员工，这个是现实也是规律。作为管理者，要时刻需要鼓励大家向标杆学习，依靠流程制度来管理。日常管理中，向团队多问问题，抛出挑战性的问题，不要急于给出结果，让团队自己找答案。技术团队的特点是喜欢接受挑战，作为技术团队的 leader， 发现问题、提出问题要比解决问题更重要。识别出不同员工，做好以上几点的处理，不论团队规模多大，你就基本掌握了团队管理的秘诀，并且不会随着团队的扩大而手忙脚乱。让优秀的员工，特别是有管理能力的优秀员工，再去帮助你带团队，培养能够带团队的管理者，你的团队将会发生裂变，你自己的认知也将会随着团队的发展而提升，你将能够轻松应对团队的迅速发展。在此过程中不断的学习思考，你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领导者。再来看核心骨干的培养。团队的核心骨干是指那些专业技能强、行业知识丰富的员工以及基础管理者，具体包括架构师、核心开发、高级工程师、产品经理或者需求分析师、团队组长和技术经理等。如何激发团队的潜能是每个技术管理者必须思考的问题。总体的原则是用人之长，避人之短。对于技术能力强的架构师以及高级开发工程师，要安排到关键开发岗位，也就是核心模块的开发，多做技术分享等。对于团队组长及技术经理，必须给予足够的授权，同时需要深刻认识到部分优秀工程师不一定适合做技术管理，需要不断提升他们的管理能力。由于个体的差异，每个人的管理方式也要有所不同。我大概分了以下几类：一、启发型、导师型，适合求知欲比较强、技术或者管理经验比较好的，同时对管理者自己的要求比较高，是最理想的领导者，又是最难做到的。二、指导型、老师型，适合经验不是太足的，比如刚刚开始做组长或者技术经理的，技术上也是入门时间不长的。三、甩锅型、授权型，适合经验非常丰富、技术能力或者管理能力强、责任心强的人。四、无为型、放羊型，适合自律性非常强、团队是做创新项目、短期目标不明确的人或团队。五、服务型，和第一种启发型是对应，不过由于领导人本身不可能在所有领域多精通，这个时候就作为服务者做好服务，帮助团队排除外部干扰，做好信息透明、沟通顺畅，做好后勤保障及员工关怀。培养好核心骨干的益处非常多。第一，对于自己的能力成长很有帮助，从他们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，可以让自己保持不断学习的动力。第二，对于公司非常有帮助，工作中 80% 的工作，也就是财富，都是他们来完成的，他们是公司的核心资产。第三，对于核心骨干自己也是非常有益的，他们获得了成长锻炼的机会。最后，你也将获得最难能可贵的人脉资源，珍惜并培养这些核心骨干将是你最值得做的事情。最后呢，来看提升自己、管理自己。作为技术管理者，我们还需要提升自己的世界和领导力。一、需要经常了解外面发生了什么，了解前沿的技术发展，通过外部力量来影响团队。二、紧跟时代的特点，了解新的资讯、新的变化。80后、90后甚至00后都慢慢步入社会，管理方式也在变化，自己也需要做出调整。三、 及时学习补充管理理论，必须牢记管理也是一门学问。很多技术出身的管理者常常认为技术人员是不需要管理的，特别是自己比较自律的那种。而技术人员往往容易做违反管理原则的事情，比如事必躬亲、过分自信，通过自己努力虽然能够解决部分问题，但是效果通常不好。长期如此，团队成员没有发挥锻炼的机会，这样的管理者是培养不出人才，打造不出好的技术团队，最后呢，自己累死了，也没有把事情做好，更难把业务做大，最后还想不明白为什么。我们要牢记，专业的事情由专业的人去做，要学习熟悉管理理论中的一些常识，比如2/8原则、 PDCA 待命环、墨菲定律等等。四，作为技术出身的管理者，还要学会从自己做事中跳出来，改变为指导团队做事以及引导团队做事。五，多思考问题，多角度想问题，把问题想透彻，方法论比解决单个问题更有价值。作为领导者，与其说是管理团队，不如说是管理自己。这里有两种能力非常重要，第一是认知能力，对于事情的判断要有自己的原则标准，以此来指导自己的工作，建议可以看一下《原则》这本书。第二是知行合一，就是心学大师王阳明倡导的，领导者是孤独的，不被理解将会是常态，你不得不向自己内心寻求答案，那里将是一个更为广阔的